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等到夜间雷阵雨会变得明显起来，对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本市降雨多，雨量大，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应当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另外，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能见度是1到3公里，怀柔密云局部能见度在1公里以下，视线受到影响，高速公路驾车请适当保持车距，请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是早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差，而且白天时不时会有降雨，请大家驾车注意出行安全。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预计今天以及未来2天都会是多降雨的天气，不太适合您擦洗车辆。 影像中的老北京，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正在举办《时光如烟，古都巨变》辉煌40年影像记忆展览，1000多张图片勾勒出了怎样的城市变迁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去看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评选出了第一届十大建筑，其中哪一处后来被拆除重建了呢？ A. 民族文化宫， B. 北京站， C. 华侨大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给大家已经放送出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访谈内容，对于老北京文化比较熟悉或者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第一道题就是20世纪的50年代，北京评选出了第一届十大建筑，其中哪一处后来被拆除重建了呢？ A 是民族文化宫， B 是北京火车站， C 是华侨大厦。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同时要提醒您的是，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来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安徽第一次发现了宋金时期的瓷窑址，近日经过3个多月的发掘，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镇的烈山窑取得重大收获。这次发掘分南北2个区域进行，北区发现2处窑址，其中一处为典型的马蹄形馒头窑，出土文物主要包括碗、盘、盏、建筑构件等，时代为北宋至今。南区发现了2处窑体，保存相对完好，时代为金元时期。这次发掘把定窑系和磁州窑系的窑业技术范围扩大到了淮河北岸，是2个窑系的最南端的分布。 对实体书店有情怀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这里有一条利好消息。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消息，北京将大力推动实体书店建设发展。从2018年开始，北京实体书店扶持资金每年会增加到5000万元，每年扶持书店150家。到2020年，北京将建立起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浓郁、多业融合、遍布北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局。具体来说，首先会实现一区一书城，保证16区每区有一家大型书城，其次在重点街区、人口密集区等建设200家标志性特色书店。此外还鼓励国有和社会资本与社区图书馆合作，创建新型阅读空间。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来了，由北京文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本月27号到31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会以共筑文艺新时代，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本届展示会将会展示涵盖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曲艺和杂技7个艺术门类的近5000件展品。展会会在北京展览馆主会场划分为精品区、宣传互动区和文创推介区3大区域。其中精品展示区主要展示京津冀美术、书法名家作品、北京摄影精品以及民间文艺精品等艺术作品。宣传互动区将举办21场文艺互动讲座。文创推介区将展示新文艺组织作品。在九月份还将有另一场传统文化交流盛会，第一届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传统文化艺术国际交流活动将从今年9月16号到20号举办，届时包括艺术品、字画、瓷器、紫砂、建水紫陶、珠宝、玉器、木雕、微雕、家具等行业国内众多的知名艺术大师都会到场。再来关注展览方面，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展和僧侣与艺术家昨天同时在北京798的木木美术馆开幕。137幅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以高清图片的形式复原，这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呈现。坐落于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是中国现存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寺。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339个，壁画近4000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它也是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齐名的4大石窟之一。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钻石价格昂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数量稀少。然而美国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实验推算，发现地球深处或许有1000万亿吨钻石，是科学家之前估计的地球钻石藏量的1000倍。这些海量钻石位于地表145公里至241公里的深处，远远不是现有设备可以挖掘触及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是利用声波探测地表以下岩石，得出地球深处有大量钻石的结论。您喜欢机器猫吗？机器猫又名哆啦 A 梦，是日本漫画中的经典形象。印度尼西亚女子卡乌尔和丈夫堪称机器猫的狂热粉丝。别看两个人已经是育有两个女儿，但他们对机器猫的热情丝毫不减，还把自己家打造成了机器猫王国。他们的房子被粉刷成了蓝白两色，门牌上也画着机器猫的形象，走进家中更是仿佛来到了机器猫的世界。从门上的贴纸到窗帘、墙纸、沙发靠垫、钟、地砖、桌布、门帘，甚至锅盖上随处可见机器猫的形象，书架上也摆满了机器猫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们也许会吃到试管牛肉。荷兰一家肉类公司日前宣布，已经募得了750万欧元，约合5852万元人民币，投资生产用牛肉的干细胞培育而成的人造肉。预计3年之内，也就是从2021年开始，可以在餐厅出售人造牛肉汉堡。这家公司5年前推出世界第一个试管汉堡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所谓的试管牛肉汉堡的批量生产。公司计划在2021年正式出售人造牛肉汉堡，并在之后的2到3 年内工业化生产售价为1美元的人造牛肉汉堡。第一个人造牛肉汉堡用的是牛的干细胞培育而成，成本超过了32万美元，约合214万元人民币。在饮食方面，是否对健康有益是大家关注的。不少健康专家认为，脱脂或全脱脂牛奶比全脂牛奶更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一项研究结果恰恰相反，显示饮用全脂牛奶可能有助于预防中风。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乳汁不仅不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脏病或死亡的风险，还显示乳汁中一种脂肪酸可能会降低老年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尤其是中风的风险。不过，专家认为，要预防心血管疾病，不能仅凭单一的营养素推荐饮食，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上会在整体上影响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整体健康。夫妻不和，我们很容易理解对双方都有伤害，而美国内华达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联合研究发现，夫妻之间意见不合，冲突不断，对男方健康影响更大。研究还显示，夫妻之间冲突的多少影响健康的差异在婚姻头几年更为明显，等到婚后的第16年已经没有明显差异。先前一些研究显示，已婚人士可能比单身族活得更长更健康。这项研究则显示，对于健康和幸福感而言，婚姻也不全是益处，婚姻中的冲突对健康有着非常大的损害，效果如同吸烟、饮酒之类有害健康的行为。所以，为了健康，重要的是双方会有效沟通，减少冲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想去东北旅行的朋友要注意了，下个月8月2号北京将开行从北京去往吉林吉安的吉安号旅游列车。游客在吉安可以参观中国野山参博物馆，畅游世界遗产完都山城和国内城。它是我国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时代最典型的山城。游客还可以在吉安游览有着世界最短国际列车、抗美援朝第一度等美誉的吉安国境铁路大桥。北京到吉安的旅游列车采用4人空调包厢，8月2号上午从北京黄村站始发，8月6号晚上回到北京西站，行程共5天。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行，如今多了一个更加便利的选择。昨天，土库曼斯坦签证服务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心位于朝阳区三里屯地区。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鲁斯杰莫娃女士说，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土两国的人员来往日益密切频繁，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决定成立签证服务中心，给中国游客提供更加优质和高效的服务。今后使馆将进一步加快审批签证的流程，确保游客按时出行。家长们要注意了，市公园管理中心公园科普夏令营日前开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等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市园科院开展了夜宿动物园、园林小讲师等暑期假日活动，汇集园林文化、植物手工制作、动物昆虫探秘、山林露营拓展等47项107期夏令营暑期科普游园活动，为孩子们亲情打造了夏季消暑科普趣味场。2018年公园科普夏令营将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现场预告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招募青少年营员。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巩中辉的舞蹈作品《凉亭》今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巩中辉上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是以舞者的身份，当时他在杨丽萍的舞剧《十面埋伏》中饰演刘邦。凉亭是其转型编导之作，借用昆曲《牡丹亭》里的凉亭意象来表达他对爱情本质的认识。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夏尔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天晚上7点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罗密欧朱丽叶的